寻觅，在你去过的天气，有你爱的引擎，你总会想起，在我写的心里，有我当时心情，泛黄笔记，要寄去哪里？

坚强的翅膀，怎能让时光匆匆蹉跎了梦想，开始的路就不叫远方。蹉跎了梦想，开始的路就不叫远方。 西山再望，明月千万里照故乡。当菊花黄，画上添霜，想叮嘱你多加衣裳。山雨欲来风满楼，爱恨情愁纠缠永难休。曾灿烂的都化作乌有，天亮好个秋，遍地哀愁。我在不远风雨后， 吹起的时候